两条妙计救你吃官。 单凭老额长 来 有 大路明帖请皇府官人各装一次 是老丈请上 受我压吧 我干吃官， 仁兄之言，小弟无不从命。吴将军今在何处？ 今在后花园中。 快快前来相见。 贤弟，请稍待，有请吴将军。父母冤仇恨，常挂一片心。 老丈何事？ 皇府官人到了。 哦，皇甫兄到了。 皇甫兄在哪？ 吴将军在哪？ 皇甫兄在哪？吴将军。请问将军大名，日雷广耳。今日一见，可让名不虚传。 余下有日丧家之权，和老皇甫兄称儿赞。啊，老张，皇甫兄到此，有何妙计救我吃官？ 事到如今，定目别计。我看你二人面貌相似，就将衣襟调换。皇甫官人前去交官，那把官的个让必将皇甫官人拿下。趁乱之机，将军可以混吃赃官了。 此计甚好，只是连累皇甫兄受惊。 受惊之小，只恐难免一顿暴打。 不妨是我来救你 啊。你要早些来呀、 啊、大国自然看你见的话 以上您听到的是1989年录制的剧场实况，于魁智、孙红轩主演的《文昭关》。这场于魁智京剧专场的其他精彩部分，我们将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奉上。 南腔北调剧集，师名家谈艺， 吊场比武嘛，有许多打的，完了之后啊，一定要沉静一些，所以我就慢慢 问到了各种板式，有不少娃娃腔，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。 新的一年，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，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到10:30，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，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，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。 上面是老生戏啊，下面我们要请您听听旦角戏京剧《红娘佳期》选场。吴素秋是著名的京剧旦行表演艺术家，他成名很早， 曾经考入中华戏曲专科学校，后来呢就主要在家向各位名师学习，先后向李凌风、何佩华、赵同山、魏连芳等学戏，曾经拜尚小云先生为师，后来又得到荀慧生先生的喜爱，被荀先生收为义女。他的很多青衣戏颇有上派韵致，大量的花旦花山剧目又很有荀派风范，做到了广采博收，融会贯通，也逐渐形成了吴素秋女士自己的表演特色。比如荀派名剧《红娘》，吴素秋就做了非常多的加工，看起来非常的细腻曼妙而不失大气，深得观众的欢迎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这段实况是吴素秋女士晚年演出的录音，您听《佳期颂》当中《小姐终日愁眉黛》之后的过门里，观众响起了热烈的掌声，这就是对吴素秋女士曼妙的身段和演唱配合的欢迎。好，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一听这段实况。吴素秋饰演红娘，姚玉刚饰演张生，陈丽华饰演崔莺莺。 Thank you. 让您听到的是吴素秋先生晚年演出《红娘》的片段，同台的合作伙伴是姚玉刚、陈丽华。听到这儿，我们今天的戏迷乐就暂时告一段落了。主持人尚元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。下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半，戏迷乐尚元和您再见。 感知你真的存在我心里。